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7集《故人相见》二。紫衣青年伸手揭开了脸上的面具，剑眉竖鬓，星眸含情，鼻若悬胆，唇若涂脂，仿佛昨日还是唇红齿白的翩翩美少年，两年时间一过，便是真正英挺美貌的男子。他唇角的笑容一如既往地带着微微的嘲讽和顽劣，双眼里却再无少年的狂妄和嚣张，那是一种更让人心悸的深沉，仿佛漆黑的夜色因有星光而美丽，却由黑暗而胆寒。他通身的金贵和优雅在两年后发挥到了极致，一举一动都有着天皇贵胄天生的傲气，清月一般冷淡凉薄，却又如烈日灼目耀眼。没有了身份的禁锢和制衡，再次出现的谢锦行，不再收敛光芒的谢锦行，实在是亮眼到让人无论如何都无法忽视。他似笑非笑地瞧着沈庙，语气暧昧道， 两年不见，谁给你的胆子叫我名字？ 他说的这般，却终究是将本王换成了我。如今你不是名麒麟安侯府的小侯爷，不喜欢叫你名字，叫你瑞王也是可以的。沈妙话中终于还是带了些讽刺的意味。从名麒麟安侯府的小侯爷到大梁的永乐帝胞弟，谢景行这一回的确是跑得有些偏了。可是沈妙说的客气却低估了谢景行。谢景行懒洋洋一笑说道， 哼，非要叫我名字，我是无畏，不过忘了告诉你，谢渊是我的真名，景行是我的字，你叫我谢景行是在叫我小字。怎么长大了也变得热情了不少？ 他唇角的笑容恶劣，带着轻佻。 你我之间已经到了换小字的程度？ 沈妙怒视着他，除了亲人以外，只有情人和夫妻之间才会换小字的。沈妙倒也没想到谢景行换了个身份，景行竟然成了他的小字。说起来，他这时才堪堪想起大梁的永乐帝也姓谢，梁朝的皇室就是谢氏家族，真是碰了巧了。谢景行自顾自地给自己倒茶喝，时隔两年，沈信都从将军府搬出去另开宅子过了，谢景行这不请自来宾至如归的动作还是一如既往，仿佛和两年前一般，将这沈宅当作自家院子一般来去自如。他抿了一口茶，瞥了一眼强忍怒气的沈庙，似乎觉得十分有趣。他道， 礼尚往来，你想让我叫你什么？娇娇。 那声娇娇端的是换的人齿颊留香，加之谢锦行美貌动人，若是寻常女子，只怕早已被迷得找不着北了。沈庙也被喊得浑身发烫，他想谢景行这本事，便是不是皇室的身份，做个小官管理的小官，大约也能活得很好，说不定还能名扬天下呢。 在想什么？ 在想你生得如此美貌，连小官管理的头牌亦是比不过，难怪要戴面具遮掩了。沈庙故意气他，谢锦行被噎了一噎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慵懒的神情有片刻的僵硬。沈庙见他如此，心中畅快之极，还未等他说话，谢锦行却挑眉道， 这么担忧我，看来倾心我的很。 瑞王可知自作多情四个字如何书写？被谢锦行的小字之说恶心了，又不好再叫谢小侯爷，沈庙干脆就用冷冰冰的瑞王代替，明显是要划清界限的意思了。 当初抱着我强吻我的时候，可不是这般无情。 沈庙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盯着他， 却不知这副模样像昨个在山涧出生不久的小鹿，黑眸清澈圆圆，娇怜得很。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谢景行伸手捏了一把沈妙的脸，他动作太快，沈妙躲闪不及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谢景行已经收回手，略略思索一下说道， 看来你是不记得了，你离京的第一日夜里，我同你道过别的。 沈妙懵了，瞧着他不说话。谢景行叹息一声， 哎，果然喝过酒就不认人，你不记得你对我做了什么了？ 沈妙面露纠结之色。俗话说酒后乱性，喝酒误事，他其实酒量还不错的，奈何那一夜的梅花酿太过醉人，他便是为了防止自己说错话做错事引得人怀疑，才堪堪避开众人，自己单独睡了一间屋子。不曾想谢景行来过。瑞王说笑，我与瑞王萍水之交，能做什么？沈妙按捺住心中的不安，面上却是一派镇定。可他到底对于男女之事知之甚少，前生对傅修仪也是一味讨好，更摸不清楚男人的想法，在这一方面倒是真的稚嫩如白纸，而对于谢景行这样黑心肠的人，实在是青涩得很了。谢景行一笑，却不急着辩驳，不紧不慢地开口， 你似乎很想当皇后，醉了酒后还要拉着李公公看烟花，还要太子和公主陪着。 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沈妙， 沈皇后。 沈妙本来掩饰的在喝茶，差点就喷了出来。多少年没有听过这个称呼了，沈妙有一瞬间几乎以为自己在做梦，只怕这重生以后花团锦簇亲人皆在的现实不过是一场美梦，梦醒之后他还是在那个冷冰冰的宫殿里，一步一步走向子丧族亡的结局。沈妙全身都僵硬了，又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，原先以为谢景行是故意这么说诈他的，如今看来那一夜谢景行还真的来过，还真的见到了他最后的情景，否则谢景行又不是神仙，怎么会晓得这么多事呢？只是他究竟说了多少，谢景行又到底听了多少，他这么聪明到底猜出了几分？沈妙这般不安的神色落在谢景行眼底，谢景行的眸色暗了暗，却是勾唇笑道， 也不用这么害怕，我对女人一向宽容，想知道你对本王做了什么吗？ 我做了什么？沈妙镇定地与他对视， 也没什么罢了。 谢景行懒洋洋地用手吃着下巴，似乎在思索，说出的话却是惊世骇俗。 你不过是抱着我不让我走，压着我又亲了我，哭着喊着要做我的皇后，要我千万不要冷落你罢了。 我没有做过那种事。沈妙说道，他就是再怎么醉也不会对谢景行生出什么绮丽想法，更何况那样的作风也不是他的行事风格。 你想抵赖？ 谢景行皱眉， 这不厚道，沈娇娇。 我给你银子。沈妙当机立断，你要多少我都能补偿。谢景行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，不知为何沈妙觉得那目光里都是带着刀子，仿佛谢景行恨不得弄死他。半晌谢景行才笑了，咬牙切齿道， 你当我是小官还是男宠？银子，本王从来不缺银子。 沈妙沉默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